夜如黑，阑珊旁，路人低语，汽车打烊，街角雨树下，不妨阵阵若音声，将窄窄的纸上，薄薄的衣裳，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，屋里呢喃存在，不声呐喊，绝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厚重语词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背负木已弃的孩子，是我栖息的天堂，屋里天体之长，无畏点亮希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厚重乐词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背负 心思如雨尽收集淹没得如此细腻，总有一眼风雨留恋过风世平静，赴约曲水流觞意未沉寂，于千古而续，总有一纸淋漓恣意如秋根白驹，所谓老树迎客临海奔啼，分明是墨香故里。 什么？这 时间已经疯了，你就别再自找折磨，别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 Never get tired of these. I can be the place what you wanna hide when you.

起点。 你呢，趁年轻，尽情的爱吧。

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叫杨光宇，今年22岁吧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最绝望的一件事就是，上高中高二的时候，有一次晚上和那个对象，然后发生矛盾，然后就吵架了，然后晚上打电话吵架，吵完架之后我就特别的心情特别不好，然后就去找了点酒，喝点酒，然后把那天。气愤之极，然后我就把酒杯都捏碎了，然后就生气了，然后手就划烂了，划烂之后就流了很多血，然后就去医院包扎。包扎完之后第二天，然后我和我爸因为这件事儿又吵架，吵完架之后我就直接骑着自行车然后离家出走了。离家出走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就住在那个5块钱的那种小旅馆，你知道吗？就特别脏特别乱，就几张床，就是一个床板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躺那个床上的时候，就感觉，然后就想明白很多问题，然后感觉很后悔，然后就那时候你知道吗？身上一共装了30块钱，然后5块钱已没了，10块钱吃个饭对吧？只剩那么多钱，然后又和父亲吵架，然后又没敢回去，然后就那时候就感觉非常的绝望。 可以笑的话不回哭。知己哪会孤独，偏偏我永没有遇上，问我一生中人的风霜怎可结束。可以爱的话不退缩，可想知的心哪怕追逐，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。你说爱我等于要把

界好得很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是某种缘分，我多么庆幸。如离别你亦长驻心灵上，宁愿有遗憾，亦愿和你远亦近。春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。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，春意 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

着秘密，我在黑夜里听见你的歌唱，是我没有听过的歌，我会用一千个夜 蓝色的一面海总是太安静，像是会有暴风雨呼唤一个夏季，也许那天都失去。爱面闪着泪像梦境，你的眼睛闪烁的一面海平静的叹息， 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。